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4集，国际牢房。咖啡厅挺大，门口范围也宽广。秦冉把风衣的扣子一粒粒扣上，很平静地看向面前的四人，一点一点收起了脸上的漫不经心。他抬了抬手，一起上吧。一分钟后，砰砰砰砰四声，明海的四个保镖四分八落地躺在地上，秦冉还站在原地。他低头把袖子一点一点放下。上午的阳光不算是很大，映照在他精致的脸上，周身冷酷的气息更加摄人。 秦小姐。 程木平静无波地走过来，把手机重新递给秦闪。秦闪一边接电话，一边往接口的地方走，同何晨说话。程木在原地停了一会儿，他低头面无表情地欣赏了一下这四个保镖的现状，才摇了摇头。咖啡厅内，程俊收回目光，他看向明海，淡淡开口： 你是没有收到消息吗？用四个保镖就想留住他？ 说完，程俊朝明海拱了拱手： 不要动他。 他轻飘飘地说完这一句，直接转身离开。身后明海的脸色一点一点地黑下来。 主子，这竟然有点怪。 身侧的心腹看了外面躺着的四个人一眼，面色变了变。他们这回来京城带的都是得力干将，这四个保镖就算是他也打不过，秦闪这么简单就打败了。心腹面色不断地变化着，别说是他，就算是明海也不由眯眼。 帮我联系一下杨先生。 车内，秦冉坐在副驾驶上，一边戴上耳机同何晨说话，一边翻着程俊给他的资料。欧阳为我准备放到你那边。秦冉冷静地开口，手机那头的何晨挑眉道： 你确定？ 这小丫头有点狠呢。秦冉声音很淡：确定。 行，我给你发个公函。哦对了，云城那边我帮你盯着了。 何晨那边在开车，他笑了笑： 最近也不太平，你让我盯着的木匠我有盯着，不过还是接到京城吧，云城隔得远，鞭长莫及。 听到何晨这一句，秦冉翻着文件的手一顿：我再想想。木难好说，但宁威那边，秦冉不确定他会不会来京城。秦冉同何晨挂断了电话，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，才继续翻着文件。昨天晚上秦冉离开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去找欧阳威，欧阳威心里也开始绷不住了，交代出了徐校长的事儿。事情同徐管家说的没什么两样，确实是欧阳威对徐校长说出了当年的实情，欧阳威知道的内情显然比徐校长多。当年宁儿天纵之才，陨石坑他研究出来好几个专利文明，本来靠这些他可以在京城跟 M 州闯出一条路，但是好几方势力在背后搞了一波动作，方振博在宁儿的一场实验中动了手脚，宁儿的身体也被辐射了。在诸多家族逼迫宁儿的时候，徐家没有出手相助，墙倒众人推，人人都想要宁儿手中研究出来的东西，但宁儿最后即便退出了京城，他们拿到的也只是物理实验室的地下三层的半成品。后来的事儿，秦冉也推算到了。宁儿跟陈淑兰回宁海镇隐姓埋名，但没有停止研究。再往后来，宁海镇的实验室发生特大爆炸案，好几个研究员死亡。这一系列牵扯无数条生命，跟徐家确实有些挂钩。 秦冉面色毫无波澜地看完，已经听徐管家讲过一遍，此时再看到这些文字，他没有那么震动。他也不能说徐家做得不对，毕竟那个时候徐家就算帮忙也无济于事。但徐校长处处为他谋划也是真的。秦冉闭了闭眼，他没有想到徐校长的性格会这么极端，宁可死也不愿意对他说出实情。车停在了郝队所在的大队，陈俊下车走到副驾驶边开了车门。 先下车，徐家怎么样了？ 秦冉把卷宗握起。我让人去了徐家，能镇住场子。 那就好。 程俊点头，同秦冉一起往屋内走。 你小姨那边怎么办？ 他在车上也听到了他跟何晨的对话。秦冉面色冷静。我回去问问我小姨，若不然我亲自回去找她。宁威若是不来京城，她是真的放不下心。陈姐姐那边没事吧？秦冉转而询问他陈温如的事儿。他记得陈家预备选举家主，遇到徐老爷子这件事，陈家肯定要暂且放下。毕竟眼下京城顶级家族的人都知道，再不团结，四大家族只能成为历史了。 那边再看情况。 程俊摇头，他伸手推开门，直接进了办公室。办公室内，程水跟郝队都在。 老大，秦小姐。 一行人正在开会，看到秦冉跟程俊进来，连忙站起来。大队中的一行人看到秦冉，多多少少都有些拘束。 遇到难题了？ 程俊看了他们一眼。郝队把文件合上，摇头。 通缉令无法执行，国内…… 他皱眉。有明海施压，就算暂压了欧阳威也无济于事，京城的局势该乱的还是得乱。秦冉坐到郝队对面，他抬头。 不用，我有其他去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